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一封封邮件，追忆往事，讲述隐私。它来自于地狱。恐怖小说《幽灵信箱》。 高伟代替郑川赴约，惊吓之后病了。他想到郑川办公室里的古董花瓶，说不定办公室闹鬼和这只古怪花瓶有关。 早晨，秘书高伟将钥匙插进了办公室的锁孔，他轻轻地一拧，门开了。由于一夜的门窗紧闭，室内的空气有点闷人。秘书推开了窗，让风吹进来，改善了一下空气。接着，他将钥匙插进侧门的锁孔，开了门。郑总的办公室也需要透透气。他发现，郑总的办公室昨夜有人来过。而且是个女人，遗忘在沙发上的一把梳子和一面小圆镜子，让高伟能够想象到昨夜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他觉得胸口堵得发慌，无论如何，这对他是一种羞辱。郑川说过，和他在一起之后，对别的女孩子他都没兴趣了。虽说男人的这种话半真半假，但他还是感到了一种安慰。据他观察，以前和他好过的张烨确实与他没有来往了。昨天晚上，他还和张烨的表弟张俊在一起喝咖啡。张烨说起郑川的时候，口气已经很淡了。现在看来，这个郑川已经和别的女孩子又勾搭上了。这种事高伟虽说无能为力，但无论如何郑川也不该将这个女孩带到办公室来鬼混呢、啊。他看着柔软的黑色的长沙发，那是他和郑川做过爱的地方，如今这个地方已经被另一个女人给搞脏了。高伟狠狠地踢了沙发一脚，他又有些厌恶的，又有些好奇的，拿起那把梳子来看，这是一把非常劣质的木梳子，现在应该没有女孩子用这种梳子梳头了。他再拿起那面巴掌大的圆镜来看，镜子也是很老旧的了，包着它的塑料软边已经有些老化了。他把镜子翻转过来，背面的玻璃下压着一张黑白照片，那是一个女孩的半身像，瓜子脸型，从眼神看是个温柔的女孩。她穿着花布的衬衣，一条粗辫子搭在胸前。这可不是现在的女孩子的形象，高伟非常的震惊。她是谁啊？郑川把她带到办公室干什么呀？高伟抓起了电话，他想打电话去质问郑川，可拨了几个号码之后又压断了电话。不能太心急。 当郑川到办公室看见这些后，自己对他做出解释。郑川说过，他最讨厌哪个女人想控制他。张烨以前做他的秘书的时候，由于有了亲密关系就老想控制他，他可不吃这一套，结果和张烨断了这层关系。不过高伟仍然是气闷难消，男人凭什么拥有这种特权？有老婆有情人，情人还不能干涉他另外的情人。当然没有成功的男人以前不知，而成功的男人成了女人争先追逐的稀有动物。现代社会的竞争在各个方面展开，一个人如果还想活得像样，就必须忍住自己的脾气，加入到这场生存角逐。这样想着，高伟的心里平静了。他给张俊打了一个电话，请他今天下班后来帮他搬家。张俊的声音果然有点喜出望外，他说，没问题，一定效劳。张俊当然是乐意为他做事的，他对他有好感，正极力地接近他。高伟对此心里明白，表面上一直装糊涂，昨天晚上在一起喝咖啡的时候，他还主动提出要帮他搬家，只是他不置可否，说请了搬家公司可能不太需要帮助。而现在他主动给张俊打电话，显然受了郑川办公室里留下的东西的刺激，好像这样就可以让自己出一口气似的。张烨让他的表弟张俊认识高伟，完全是出于帮张俊的忙。张俊在一家酒店工作，他想通过高伟让公司的商务客人都住在他所在的酒店去。不过高伟并未做出肯定的承诺，只是说自己仅仅是郑总的秘书，可能帮不了这个忙。张俊倒不性急，说是多个朋友吧，业务上的事情如果方便再合作。张俊22岁，比高伟小2岁，1.78米的个儿，长得非常的帅。高伟乐意和他接触，多少呢也是因为受了他外形的吸引。不过高伟并没有和他深入接触的意思，这是因为张俊比他小，又是张烨的表弟，如果关系搞复杂了会挺麻烦。再有高伟也不想再用浪漫来消耗青春了，读大二的时候曾经和一个大四的男生恋爱过，初吻初夜都给了他，没想到这个男生毕业后便远走高飞，半年后便分手了。从那以后高伟下决心不再陷进纯感情的关系，不如趁年轻建立起自己的财富和地位，在更高的平台上去寻找各种机遇。当然走这条路必须有成功的男人做支持，不过高伟对寻得这种支持还是蛮有信心的。下午下班之后，搬家公司的大货车准时到了高伟的楼下，张俊也早已等候在楼下了。高伟愉快地对他点了点头，说麻烦你了。高伟早就想搬家了，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出租房。凑巧时装公司的周梅空着一套租来的房，他去看了看，挺满意，便转租下来了。自从他去24楼买衣服认识周梅以后，两个人便一见如故地成了朋友。周梅说，他住到公司之后，刚租下不久，且已签了1年的租房合约的房便空着了。那房空着挺可惜的。一切真是缘分，高伟正为自己驻地的繁杂而心焦呢，尤其是楼上那对夜夜吵闹的夫妇，让高伟的睡眠和心境都太受影响，必须搬家。这个事儿他对郑川讲过，因为他的这些费用都是由郑川支付的。郑川倒是满口答应，并且说找一个好点的地方吧。这次他可没提买新房的事儿， 他懂得这种事不能够着急，要等到郑川心甘情愿地付出的时候才行。加班好之后，天已经黑了，尽管有搬家公司，但是高伟和张俊还是累得浑身是汗。看着初步布置的新家，高伟感到满意。首先，这里是六层楼的顶楼，不可能再有楼上的皮鞋声、凳子声、吵闹声。另外，这是一套三的住房，比以前的房子多了一间书房，这样住起来舒服多了。张俊说：“ 没想到你一个人，有这么多东西。你除了全套家具之外，空调和各种家用电器一应俱全。” 高伟说：“你累了吧？先去洗个澡啊，待会儿我请你吃饭。”在这个夏天的傍晚，在刚刚布置妥当的新居里，高伟以独特的方式找回到了自我的主动权和优越感，一切都在他的主导中进行。从打电话叫张俊来替他搬家开始，到他自己洗完澡后裹着大浴巾出现在张俊的面前，他感到了一种自主的喜悦。他半坐在沙发的扶手上，他半露着丰满的胸脯，一双雪白的长腿暴露在浴巾的下面。他知道这样自己足以惹火，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绝对在他的预想之中。这一切只是对郑川的报复吗？也许是办公室里留下的木梳和镜子让他的心里堵得发慌，此刻在这个年轻人对他的确切的抚摸和狂热的拥抱里，他感到了快意。他疯狂地叫着，他看着张俊年轻的面孔，感受着他强壮的身躯，他觉得这才是他应有的生活。以前郑川问过他有男友吗？他说：“ 有了你，我怎么能够再结交男友？再陪你三年吧，我27岁再考虑这些个。” 郑川对这个回答很满意。哼，贪婪的男人。高伟在心里悲哀过，但是他不甘做一个平庸的女人，他要取得财富和公司中上层的职务，他必须有郑川这样的男人做靠山。这没什么，他知道不少女孩正在羡慕他已经取得的位置，这种选择的结果是他对无钱无势的男孩果然真的不感兴趣了。他们在生活中自身都难保，他们没有让他们所喜欢的女孩幸福的能力。 高伟问张俊：“你有女朋友吗？” 张俊这个时候已经平静下来了，正在用浴巾擦着身上的热汗。他说：“ 他还没有过女友，可是现在有了。” 说着，他抚摸着高伟靠在他胸脯上的头发，这显然是假话。熟练的功夫表明了他对女人了如指掌。不过高伟并不戳穿他， 自己也是一时冲动，并不想跟他建立什么关系。 这个时候高伟的手机突然响了，他看了一下来电显示是郑川打来的，他立即对张俊做了个不要说话的手势，然后接通了电话。“ 喂，你在哪儿啊？” 郑川的电话里说：“ 我搬家了，一套三的房子在六楼。很安静的。不太远。乌通巷9号4栋1单元。 啊，怎么你想过来？”“ 不行不行，我刚搬过来，到处还乱糟糟的。” 高伟第一次赤裸着身体靠在一个男人的胸脯上与郑川通电话， 这种感觉让他挺出气，谁叫他昨天晚上带女人到他的办公室鬼混。 嗯，那好，那你到我家来吧。 郑川在电话里说， 天黑了，我一个人在家总觉得提心吊胆。 那你去办公室待着呗，有人在那儿等你呢。哼， 谁？郑川的声音突然非常的惊恐。 高伟说， 我也不知道是谁，但是那个人昨天晚上留下的梳子和镜子，哼，你会不知道？ 高伟觉得郑川在隐瞒这件事，他生气地说， 哼，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呗。然后便挂断了电话。 张俊担心地说， 啊， 发生什么事儿啊？啊， 没什么。 高伟坐起来， 公司办公室里闹鬼。 张俊惊了一下，然后连连地摇头说， 哈，什么年代了，哈，你还这么迷信。 这个傍晚高伟显得特别的兴奋，和郑川相处两年，他处处是言听计从，而今终于做了次小小的反抗。 他看着张俊再次浴室冲澡出来，从床头抓起了牛仔裤衬衣穿上。他年轻帅气，身体均匀，肌肉强壮。 啊，高伟第一次体会到男人似的烈焰的感觉。 可惜的是，这个张俊不能跟他出去共进晚餐，他得赶回酒店去上夜班。 高伟的心里微微有点不满足，他本想将这个帅气的男孩带到街上走一走，享受一下街上的女孩的那羡慕的眼光。 张俊临出门的时候，高伟说今天的事儿不能让他的表姐张叶知道。 他懂事的点了头。 张俊走后十分钟，高伟已冲了澡，换上了一条休闲款的连衣裙出了门。他想上街去吃晚餐，顺便熟悉一下新居的周围的环境。锁上门，从六楼往下走，声控室的楼道灯在他的脚步声中一层楼一层楼的亮，只有五楼的灯泡坏了，怎么跺脚也不亮。楼道里没有遇见一个人，整栋楼非常的安静，他为这个环境感到满意。 走下楼来是一条狭长的通道，一边是楼房，一边是围墙。沿着这通道拐两个弯，便是小区的大门。门卫室旁边的空地上，几个年轻的汉子正围着小方桌喝啤酒。天气太热了，他们都光着上身，一看就知道是这里的门卫和负责物业管理的人。高伟感到有眼光从那里射过来，他没有理睬，继续向大门走。 高小姐，等一等。 高伟停了下来，扭头向那堆喝啤酒的人望过去，这里头有人认识自己。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站起来向他走过来， 加班好了吗？那个周梅对我们讲过了，说是你来续租他的房子。我呢叫陆地，是这里的物业管理员，以后有什么事儿叫我一声就行。 好啊。高伟有点不自在地答应，因为这个瘦小的小伙子一边说一边用眼光溜过他的胸部，而酒桌那边的人都在注视着他，他感到浑身不自在。 还是在读大学的时候，他很挺的胸脯就已经成为男生那私下议论的对象了。不过他的害羞的时期早过去了， 他知道男人就像馋猫一样，就对女人的这些部位着迷。臭男人，他在心里骂着，同时还有一种自鸣得意的感觉。 梧桐巷是一条幽静的小巷，两旁的梧桐树遮天蔽日，走到这里便感到阴凉得很。高伟在巷口的一家快餐店吃了点东西，又要了一杯可乐，在靠窗的位子上休息。晚上九点多了，有行人、自行车和出租车在巷口闪动。高伟的家在东北，来到了西南的这个城市读书后便留在了这儿。遇见郑川是重要的缘由。大学毕业生求职越来越难了，他尚未毕业便被郑川这家公司看中，同学们都认为这是一种幸运。高伟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10:15了，他再次看了一遍这套周梅转租给他的房子，可是卧室、书房、卫生间、厨房，他感到非常的满意。卧室的大衣柜和书房里的书柜，周梅说是房东留下来的，这倒很实用。突然有人敲门，高伟紧张地说：“ 谁呀？”“ 是我，郑川。” 高伟开了门。郑川脸色阴郁，他进屋以后也不坐下，直对着高伟说：“ 你猜昨天晚上谁进了我的办公室？ 啊， 林小月。他发邮件约我夜里12点到那儿，我没敢去，可是他去了。”郑川从口袋里摸出了一把木梳子和一面小圆镜，说。你看，这就是他留下的东西。你上班发现了，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我还以为是别的女人留下的呢。 你看，郑川将小圆镜背面的照片拿给高伟看，这就是他。 对， 还留着辫子，啊，和在乡下当知青的时候一模一样。 他怎么进得了办公室呢？从公司的大门到你的办公室一共有3道门3道锁，他是非裔女的。 郑川不再说话，坐在沙发上点着了一根烟。高伟把烟缸放到他的肩膀，这是他专为他预备的。可是他在外居住的日子里，郑川很少到他的租房里来，他们在一起的机会就越来越少，难怪高伟怀疑他与另外的女孩好上了。高伟在沙发上紧靠着他坐下，他错怪他了，心里微微有一点歉疚。他想到在公司女厕所里出现的高跟鞋，还有在慧灵寺听到的叫郑川的声音，难道这死去的林小月真的把郑川给缠上了吗？他又给我来了邮件。郑川吐出了一口烟雾接着说，他是从死去的崔娟那儿知道我的邮箱的。 恐怖小说《幽灵信箱》，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张美华，录音师张笑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一封封邮件，追忆往事，讲述隐私。它来自于地狱。恐怖小说《幽灵信箱》。 郑川失约了，他临阵脱逃。第二天，他在办公室里发现有人给他留下了一把木梳和一个小圆镜。他告诉高伟，死去了的崔娟和林小月在一起。 秘书高伟惊恐地抱住了郑川的肩膀，他不能相信死在地下停车场的女孩和已经死去一年多的林小月在一起。鬼魂如果真能够与活人来往，那这个世界就太可怕了。这个时候，郑川突然问：你相信有鬼魂吗？高伟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他已经无法判断这些离奇的事件了。郑川说：我都有些相信了，刚才去办公室看见这些东西，我就相信林小月真的还在。想起当时的友情，我还真的想见他了。下楼进电梯的时候，我竟一点都不害怕。不管是他还是崔娟在电梯里出现，我想都可以问个水落石出。我们为什么要怕鬼呢？鬼就是前生的人，并且非常重感情啊。那些电子邮件就是证明，他怀念过去，我没有理由害怕。也许这些年活得太不像话了，他为我伤心，所以来找我了。郑川望着墙壁茫然地说着话，他指头间的香烟燃尽了也不知道。秘书高伟从茶几上拿起那把木梳和那面小圆镜，在手里翻着看，他感到这些东西有一种凉意，像是从水井里捞出来的东西。秘书高伟紧靠着郑川说：我有点害怕。自从看了那些电子邮件，又代替郑川去慧灵寺赴约之后，高伟总觉得这件可怕的事情已经把自己牵连上了。现在刚搬进一处陌生的房子，郑川又将这两件死人的东西拿到他这儿来，他仿佛看见了小圆镜背面那照片上的女人已经进入了他的屋子。别怕， 郑川拍了拍他的手背。昨天我收到他让我半夜去办公室见面的邮件的时候，也是很害怕。我昨天晚上甚至没敢在家里头住，我总觉得一个人睡下后他就会出现的。可是现在看见这些东西还有他的照片，我反而安定了，因为这真是林小月。我想他不会害我。 不， 各位大声地说， 你不要再讲这些个了，你走吧。你以后也不要告诉我这方面的事了，我不要听，这件事跟我没有关系。 秘书高伟突发的恐惧让郑川有点莫名其妙。他说，我只是想来告诉你办公室出现的东西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你不用这么害怕。好了，我走了。可是当郑川走到门口的时候，高伟又突然跑过去抱着他说， 你别走，别走。今天晚上我一个人不敢睡觉。 也许女人的直觉真能预感到将要发生的事。这个夜晚，当他们关上卧室的房门一起睡下以后，可怕的事真的发生了。开始是听见客厅里有人走动的声音，是高伟在迷迷糊糊中听见的。他惊了一下，睡意全无，他的头脑也显得异常的清静。他在黑暗中转动了一下眼珠子，那外面的声音又响了一下，好像有人在拿杯子。高伟伸手开亮了床头灯，一看时间，凌晨两点。高伟摇醒了睡在身边的郑川，伏在他的耳边轻声地说， 哎，客厅里有人。 郑川也一下就清醒了，两个人凝神听，外面的脚步声又响起来了。这次这脚步声一直响到了卧室门口。高伟把头埋在郑川的怀里，他的身子不停地发抖，他听见郑川的呼吸声也很紧张。郑川对高伟耳语道，不会是有贼进屋了吧。高伟摇了摇头，这装了防盗门，窗户也都是有铁护栏，贼轻易进不来。突然传来了一声门响，高伟和郑川的身体都同时颤抖了一下，外面的人进入了洗手间或者是书房了。高伟判断着，这个时候郑川突然来了勇气，他说，我出去看看。他下了床，故意的大声咳嗽了一声，然后向门边走去。留在床上的高伟已经把头蒙进了被窝里。郑川轻轻地打开了卧室门，客厅里半明半暗。他走出去，发现书房里开着灯，有灯光从虚掩的门缝射出来。此时高伟已经从床上坐起来了。郑川出去以后外面并没有动静，他胆子就大了一些，他正要跟着出去看，突然郑川的一声惨叫从外面传过来，这声音恐怖之极，高伟不由自主的也发出了惊吓的叫声， 同时他听见有人沉重的倒下的声音。事后高伟已经记不清当时是怎样走出卧室的了，大约在半昏迷状态中愣了好一会儿，他赤着脚走到了客厅，看见书房的门大开着，而郑川已经昏倒在书房门口的地上。早晨九点，谭小颖背着药箱站在郑川的家门口，不知道该怎么办。门铃已经摁过好几遍了，没人开门。是屋里没人，还是郑川在家里出了什么事儿啊？人都有灾难的幻想，谭小颖甚至想到会不会是煤气中毒了，因为每天上午的输液郑川是知道的呀。事实上也从没有出现过家里没人的情况啊。护士谭小颖正在忐忑不安的时候，郑川出人意料地从外边回来了。他脸色苍白，仿佛发了重症似的。他抱歉地对谭小颖说：“久等了。”他说他昨天晚上住在一个朋友的家里，早晨差点睡过了头。进了屋，上到楼上的卧室，谭小颖熟练地给郑川输上了液，然后说：“你这高血脂啊，要少喝酒，少吃高脂肪的东西。”看来郑川的精神状态不好，谭小颖也感觉到了。也许谭小颖猜测郑川昨夜大吃大喝去了，酒喝多了才搞成了这个样子。郑川不愿意多加解释，他只想闭目养神，以缓解昨天晚上恐怖事件对他的刺激。谭小颖看见他疲惫的样子，也不再说话，输上液之后便到沙发上拿起了一本书看起来。房间里异常的安静，郑川的眼前又出现了昨夜的情景。灯光从虚掩着的书房门流淌出来，他轻手轻脚地走到门缝边朝里望。他看到一个女人正在书桌前梳着头，他一手拿着梳子在头上梳，一手拿着一面小圆镜照着自己。郑川看不见他的脸，因为他浓密的长发遮住了面孔。这一刻郑川的呼吸几乎停止了，那是遗留在他办公室的梳子和镜子吗？肯定是。那么这个女人一定就是林小月了，确切地说是林小月的灵魂才能在门窗紧闭的地方自由进出啊。他用邮件约她昨天晚上12点去办公室见面，自己没去。林小月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等他，他在那儿慢慢地梳着头，走的时候将梳子和镜子遗忘在那儿，或者是故意留给他的。对了，自己的预感对了，这个林小月会来找他的，无论我走到哪儿，他都会随风而来。昨夜住在酒店里，天亮前听见走廊上有脚步声，他没敢出去，现在想来肯定是他了。他也许后来进了他的房间，只是他睡着了并不知道而已。这个林小月并不打搅他，就像此刻一样，他走进高伟的房子。林小月知道他在那儿，但是并不走到他的身边，他只是在客厅里走动，然后进了这书房梳起头来了。 郑川在门缝边呆住了。这一刻，他既不恐惧也不惊奇，他只觉得头脑里很空，有很多很多的云彩在飘，双脚也像踩着云朵一样软软的。突然，他的身子一偏，将门完全靠开了。正在梳头的女人猛地转过脸，她举起手将遮在脸上的黑发向后一甩。哦天哪！一张惨白的脸出现在郑川的面前，这张脸是扁平的，模糊的五官几乎在一个平面上，她的嘴唇微微地张开，两颗尖牙压在下唇上。郑川昏倒了。后来是高威将他扶进卧室去的。高威说，他出来的时候看见书房里并没有开灯，也没有任何异样。可郑川坚持说，书房里确实开着灯，一个女人在灯下梳头，他说他怎么也不会看错。他俩争执不下，郑川突然想到他带到这儿来的梳子、镜子，他记得是放在客厅的茶几上的。他和高威立刻出卧室去查看，茶几上空空如也，除了几只水杯，什么也没有。郑川说，快去书房看，一定在写字桌上。他们进了书房，开了灯，里面没有见到任何异样，也没有梳子和镜子。他俩真的害怕起来了，相互说话的声音也有些发颤了。他们找遍了屋子的各个角落，没有见到这两样东西的影子。郑川惊恐地说，是他带走了。他们检查了各处的门窗，都关得好好的呀。郑川看见的鬼魂带着梳子和镜子不翼而飞了。谭小颖走过来观察输液情况的动作使郑川中断了回忆。郑川半扣在床头上说，对不起，请你把手提电脑给我一下。谭小颖将手提电脑放在了他的身边，他似乎猜到了郑川精神不好的原因。他说，怎么又收到林小月的邮件了吗？哎呀，我都被你们早年的事给迷住了，有了新邮件再让我看一看好吗？郑川说，有没有新邮件他还不知道，他此时只是有一个强烈的感觉，那就是这个林小月肯定给他发邮件来了。他的眼前闪现过昨夜看见的惨白的脸，他想他不该那么可怕呀。于是郑川急切地打开了电脑，进入了邮箱，果然有新邮件来了。他觉得有点眩晕，仰头定了定神，然后他打开了邮件。邮件名往事。 还记得那个夏天吗？ 我在河湾里游泳，你站在远处给我放哨， 要是有人路过，你就吹一声口哨，我就立刻躲在水边的芦苇丛中。那个时代，女人是不能暴露自己肢体的，很难想象在这乡野之地，一个女孩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穿着露着两条大腿的游泳衣在河湾里游泳。可是我太想游泳了。 乡村的炎炎夏日，宁静的河湾碧水清凉。我决意要下一次水，下乡的时候从城里带来的游泳衣一次都还没用过呢，我看见水就感到诱惑。那个黄昏，我终于实现了下水的愿望。你，对，你为我放哨，使我放心。夕阳从天边照过来，将你和你旁边的那棵树都拉出了很长的影子。我在水里冒出头来，看着你忠实的背影，突然有了看见护家犬似的感觉。你始终没有回过头来往河湾看，我知道你很想这么做，可是你忍住了，或者是胆怯。哎，那是个多封闭、保守而又纯真的年代呀、啊！在这乡野之中，湿透着泳衣贴着女人身体，那近似于裸体呀、啊，只能偷偷的在河湾里出现，而且让你也不敢回过头来。是的，我们上中学时，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学校从来就没有组织同学们一起游过泳，阻隔男女生之间是陌生和神秘。我在水里尽兴之后上了岸，但并不急于钻进树林去换衣服，而是站在那里享受着夕阳的余晖。我对着一面小圆镜梳起头来，长发上滴下的水将身边的地打湿了。突然小圆镜从我手中滑落，竟一下子滚到水中去了。我叫了一声，你转过身来，你看见了我，你愣住了。我指着水边说镜子滚下去了。你这才像得到解脱似的跑向水边，你替我捞起了镜子，还在镜子后面看见了我镶在里面的照片。后来你说，当时很想让我将那面小圆镜子送给你的，这样你就要了我的照片了。可是当时你什么都没说，我怎么能知道你的心思呢？时光流逝，那乡村的河湾早已经离我远去，可是你的背影我还是时时的看见。我从水中走出来，对着小圆镜梳头的感觉还在，只是那种宁静而羞涩的青春时光不可能再来了。 恐怖小说幽灵信箱，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张美华，录音师张笑音。本书已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